昭宣光烈孝皇帝。天佑二年春正月，朱全忠遣诸将进兵逼寿州。润州团练使安仁义永觉得士心，故淮南将王茂章攻之，余年不克。杨行密使谓之曰：“汝之功无不忘也，能束身自归，当以汝为行军副使，但不掌兵耳。”仁义不从。茂章为地道入城，遂克之。仁义举足登楼，众不敢逼。先是攻城诸将见仁义辄骂之，唯李德成不然。至是仁义召德成登楼，谓曰：“汝有礼，吾今以为汝功，且以爱妾赠之。”德成谒之而下，并其子斩于广陵市。两浙兵为陈寻于睦州，杨行密遣西南招讨使陶雅将兵救之，军中夜惊，士卒躲于垒亡去。左右及皮将韩求奔告之，雅安卧不应，须臾自定，亡者皆还。钱镠遣其从弟义及指挥使顾全武、王求遇之，为雅所败，鲁义及求已归。庚午，朱全忠命李振之青州市代王师范。全忠为寿州，州人避避不出，全忠乃自霍丘隐归。二月辛卯，至大梁。李振至青州，王师范举足西迁，至濮阳，素服乘驴而进，至大梁，全忠克之，表李振为青州留后。戊戌，以安南节度使同平章事朱全玉为太师致仕。全玉全忠之兄也，壮朴无能，先领安南，全忠自请罢之。是日赦，全忠使蒋玄辉邀昭宗诸子德王玉、帝王宇、前王系、仪王殷、遂王一、景王弼、齐王齐、雅王真、琼王祥，置酒九曲池，酒酣，喜一杀之，投尸池中。朱全忠遣其将曹延作将兵与杜洪共守鄂州。庚子，淮南将刘存攻拔之，直洪、延作及便兵千余人送广陵，悉诛之。行密以存为鄂越观察使。即有葬圣墓景文孝皇帝于和陵，庙号昭宗。三月庚午，以王师范为河阳节度使。戊寅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独孤隼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，以礼部侍郎河间张文蔚同平章事。甲申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书为左仆射，崔元为右仆射，并罢正事。初，柳灿及第，不四年为宰相，性轻巧轻挑，使天子左右皆朱全忠附心， 惨屈亦视之。同列裴叔、崔远、独孤损皆朝廷素望，亦轻之，惨以为憾。何王父张廷范本幽人，有宠于权中，奏以为太常卿。书曰：廷范勋臣，幸有方镇，何介乐清，恐非元帅之职，持之不下。权中闻之，谓宾佐曰：吾常以裴十四气实真纯，不入福薄之党，观此议论，本太禄矣。惨因此并元损赠于权中，故三人皆罢。以吏部侍郎杨涉同平章事，涉收之孙也。为人和厚恭谨，闻当为相，与家人相契，为其子宁氏曰：此吾家之不幸也，必为汝类。假青海节度使刘隐同平章事。人臣河东都押牙葛玉卒遗书劝李克用省营善博复练求贤俊。夏四月庚子，有彗星出西北，淮南将陶雅会渠募兵攻婺州，钱镠使其弟彪将兵救之。五月，李愿奏皇帝登位应祀南郊，敕用十月甲午行之。乙丑，彗星长敬天，柳灿是朱全忠之事，自为微服，会有星变，瞻者曰：君臣俱灾，以朱砂以应之。灿印书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：此曹皆具图横意，愿望复匪，以已知色灾异。李振亦言于朱全忠曰：朝廷所以不理，良有衣冠福薄之徒，紊乱纲纪，其王欲图大事，此曹皆朝廷之难治者也，不若尽去之。全忠以为然。癸酉，贬独孤损为地州刺史，裴叔为登州刺史，崔远为莱州刺史。乙亥，贬吏部尚书陆乙为蒲州司户，工部尚书王普为淄州司户。庚辰，贬太子太保致仕赵崇为曹州司户，兵部侍郎王赞为维州司户。自于或门胄高华，或科第自尽，举三省台阁，以名简自处，生计稍著者，皆只为福薄，贬逐无虚日，晋身谓之一空。心巳，再贬裴叔为双州司户，独孤损为琼州司户，崔远为白州司户。甲申，忠义节度使赵匡宁遣使修号于王建。六月戊子朔，敕裴叔、独孤损、崔远、陆乙、王普、赵崇、王赞等，并所在赐自尽。使权中据书等及朝事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，一夕尽杀之，投尸于河。初，李振屡举进士，竟不中第，故深及近身之事，言于权中曰： 此辈常自谓清流，以投之黄河，始为浊流。权中笑而从之。朕每自便至洛，朝廷必有篡主者，时人谓之蚩嚣。见朝士皆颐指气使，旁若无人。权中常与辽左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，权中独言曰：“此柳宜为车骨。”众莫应。有游客数人起应曰：“宜为车骨。”权中勃然厉声曰：“书生辈好顺口玩人，皆此类也。车骨须用家鱼，柳木岂可为之？”故左右曰：“上何待？”左右数十人，左言宜为车骨者，喜扑杀之。己丑，司空致仕裴挚贬青州司户，寻赐死。柳粲余怒所著，犹不斥实属。张文蔚力解之，乃止。时士大夫避乱，多不入朝。人臣斥所在州县都遣，无得羁留。前司勋员外郎李延古，德裕之孙也，去官居平泉庄，诏下未至，则受魏卫寺主簿。秋七月癸亥，太子宾客致仕柳逊贬曹州司马。庚午夜，天雄牙将李公权与牙军谋乱，罗绍威决之。公权焚府舍，飘掠奔沧州。八月，王建潜前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鹤等将兵及昭信节度使冯行袭于金州。朱全忠以赵匡宁东与杨行密交通，西与王建结婚。以为前武宁节度使杨师厚将兵击之，己亥，权中以大军祭之。楚州刺史卢约使其弟吉攻陷温州，张惠奔福州。钱镠遣方永贞就婺州。初，礼部员外郎之至告司空图，弃官居余乡王官谷，昭宗屡征之不起。柳粲以诏书征之，图惧，以洛阳入县。阳为衰也，坠户失仪。粲乃复下诏，略曰：“既仰高以傲代，垒移山以吊名。”又曰：“非夷非会，难居公正之朝，可放还山。”图临淮人也。杨师厚攻下唐邓傅颖随军防七州，朱全忠军于汉北。九月辛酉，命师厚作浮梁于阴谷口。癸亥，引兵渡汉。甲子，赵匡宁将兵二万阵于汉滨，师厚与战，大破之，遂复其城下。是夕，匡宁焚府城，率其族及麾下士沿汉奔广陵。乙丑，师厚入襄阳。丙寅，权中继至。匡宁至广陵，杨行密系之曰：“君在朕，遂以金帛书权中，今败乃归我乎？”匡宁曰：“ 诸侯是天子，遂书共父乃其侄也，岂书贼乎？今日归公，正以不从贼故耳。行密后谕之。丙寅，封皇帝之为颖王，又为蔡王。丁卯，荆南节度使赵匡明率众20000弃城奔成都。戊辰，朱全忠以杨师厚为山南东道留后，引兵及江陵，至乐乡，荆南牙将王建武遣使迎降。全忠以都将贺圭为荆南留后，全忠寻表师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王宗贺等攻冯行袭，所向皆捷。丙子，行袭袭荆州，奔均州，其将全师郎已成降。王建更师郎姓名曰王宗朗，补荆州观察使，割渠巴开三州以立之。已有赵更用11月癸酉亲交。淮南将陶雅陈章拔婺州，指刺史沈夏已归。杨行密以雅为江南都招讨使，设婺渠牧观察使，以章为渠牧副招讨使。张公济阳，两浙将方袭败之，袭进攻婺州。濠州团练使刘金卒，杨行密以金子人归之濠州。杨行密长子宣州观察使卧素无令谕，军府轻之。行密寝疾，命节度判官周隐召卧，隐性蠢直，对曰：宣州司徒轻易信谗，喜击求饮酒，非保家之主，与子皆幼，未能驾驭诸将。庐州刺史刘威从王起细微，必不复王。不若使之全领军府，赐诸子长以受之。行密不应。左右牙指挥使徐温、张浩言于行密曰：王平生处万死，冒矢石，为子孙立基业，安可使他人有之？行密曰：吾死瞑目矣。隐舒州人也。他日，将左问疾。行密幕僚幕僚言可求，众出，可求曰：王若不会，如君府何？行密曰：吾命周隐召卧，今人死待之，可求与徐温一饮。饮未出见，蝶犹在岸上，可求给予温取蝶，遣使者如宣州召之，可求同州人也。行密以润州团练使王茂章为宣州观察使。冬10月丙戌朔，以朱全忠为诸道兵马元帅，别开幕府。是日，全忠部署将士将归大梁，呼卞济与程胜击淮南。敬翔谏曰：今出师未逾越，凭两大阵，辟地数千里，远近闻之，莫不震慑，此威望可惜，不若且归西兵，四信而动。不听，改昭信军为荣昭军。 辛卯，朱全忠发襄州，壬辰至枣阳，遇大雨。自深州抵光州，到险峡徒劳，人马疲乏，士卒尚未东服，多逃亡。全忠使人为光州刺史柴再用曰：“下，我以汝为蔡州刺史，不下且屠城。”再用严设守备，荣服登城，见全忠，拜服甚恭，曰：“光州城小兵弱，不足以汝王之威怒。王苟先下寿州，敢不从命？”全忠留其城东旬日而去。起居郎苏凯，礼部尚书旬之子也，素无才性。乾宁中等进士第，昭宗复试处之，仍永不听入科场。甲午，凯率同列上言，谥号美恶，臣子不得而思。先帝谥号多一美，岂更详异？谥下太常。丁酉，张廷范奏改谥，恭陵庄敏孝皇帝，庙号襄宗，诏从之。杨沃至广陵，辛丑，杨行密承制以沃为淮南留后。戊申，朱全忠发光州，迷失道百余里，有遇雨，必及寿州，受人坚壁清野以待之。全忠欲为之，无林木可为栅，乃退屯正阳。癸丑，更名承德君曰武顺。十一月丙辰，朱全忠渡淮而北，柴再用抄其后军，斩首三千级，或辎重万计，全忠悔之，造愤尤甚。丁卯，至大梁。先是，全忠急于传善，密使杨玄辉等谋之。玄辉与柳灿等议，以魏晋以来皆先封大国，加九锡、梳理，然后受禅，当次第行之。乃先除全忠诸道元帅，以示有见，仍以刑部尚书裴迪为送官告示。全忠大怒。宣徽副使王殷、赵殷衡及玄徽权宠欲得其处，殷赠之于全忠曰：“玄徽灿等欲言唐作，故逗留其事以虚辩。”玄徽闻之惧，自至寿春，具言其状。全忠曰：“汝曹巧术贤士以举我，解使我不受九锡，岂不能做天子爷？”玄徽曰：“唐作已尽，天命归亡，愚智皆知之。玄徽与柳灿等非敢有备德，但以金资尽焉其属，皆无情敌。王惧受禅，彼心未服，不可不趋近义理，然后取之，与魏王闯万代之业耳。”全忠斥之曰：“奴果反矣。”玄徽惶惧辞归，与灿亦行九锡。时天子将交祀，百官祭席仪，裴迪自大梁还，言全忠怒曰：“柳灿蒋玄辉等欲言唐作，乃骄天也。” 灿等句。庚午，敕改用来年正月上新。殷衡本姓孔名荀，为全忠家乳母养子，故冒姓赵，后见贵复其姓名。人参，赵匡明至成都，王建以客礼遇之。昭宗之丧，朝廷遣告哀使司马卿宣谕王建。致仕始入蜀境，西川长书记韦庄为建谋，使武定节度使王宗婉谕卿曰：“蜀之将士世受唐恩，去岁闻胜于东迁，凡上20表皆不报，寻有王族自便来，闻先帝已离朱权中侍逆，蜀之将士访日夕枕戈，似为先帝报仇，不知今兹使来以何事宣谕。”舍人以自图进退，卿乃还。庚辰，吴武中王杨行密薨，将佐共请宣谕使李衍、常志受杨沃淮南节度使、东南诸道行营都统兼侍中、弘农郡王。柳灿、杨玄辉等一家朱权中酒席，朝士多切怀愤意。礼部尚书苏洵读杨言曰：“梁王功业显大，立树有归，朝廷素宜依让。”朝士无敢违者，心似以权中为相国，总百魁，以宣武、宣义、天平、护国、天雄、武顺、右国、河阳、义武、昭义、宝义、荣昭、武定、泰宁、平卢、中武、匡国、镇国、武宁、忠义、荆南等21道为魏国，晋封魏王，仍加九锡。权中怒其积缓，让不受。12月戊子，命枢密使蒋玄辉稽首诏以权中谕旨。癸巳，玄辉自大梁还，言权中怒不解。甲午，柳灿奏称：“人望归梁王，陛下是重负，今其时也。”即日遣灿以大梁，达传善之意，权中惧之。初，灿陷害朝士过多，权中亦恶之。灿与蒋玄辉、张廷范朝夕宴聚，深相结，为权中谋善待事。何太后弃遣宫人阿前、阿秋达意玄辉，欲以他日传善之后求子母生权。王因赵殷衡赠玄辉云：“与柳灿、张廷范与积善堂夜宴，对太后焚香为誓，起兴复堂座。”权中信之，以为收玄辉及封德库使应虚。御厨使朱建武系河南豫，以王殷权之枢密，赵殷衡权判宣辉院事。权中三表辞魏王九锡之命，丁酉，赵许之，更以为天下兵马元帅。然权中以修大梁府舍为宫阙矣。是日，斩蒋玄辉，杖杀应虚朱建武。庚子， 省枢密使及宣徽南院使，独置宣徽使一员，以王殷为之，赵殷衡为副使。辛丑，敕罢宫人宣传诏命及参随侍朝，追削蒋玄辉为凶逆百姓，令河南皆失于都门外，聚众焚之。玄辉既死，王殷、赵殷衡又诬玄辉私事和太后，令阿丘、阿虔通导往来。即有权中密令殷、殷衡海太后于积善宫，敕追废太后为庶人，阿丘、阿虔皆于殿前扑杀。庚戌，以皇太后丧，废朝三日。辛亥，敕以宫禁内乱，把来年正月上新夜郊庙里。癸丑，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灿贬登州刺史，太常卿张廷范贬莱州司户，贾银斩灿于上东门外，车裂廷范于都市。灿临行呼曰：“复国贼柳灿，死其已矣。”西川将王宗朗不能守荆州，焚其城邑，奔成都。荣昭节度使冯行习复取荆州，奏请荆州荒残，其习礼均州，从之。更以行习领武安军。陈寻不能守睦州，奔于广陵。淮南招讨使陶雅入据其城，杨沃之去宣州也，欲取其卧木及亲兵以行。观察使王茂章不与，沃怒，即席位。前马步都指挥使李简等将兵袭之，湖南兵寇淮南，淮南衙内指挥使杨彪击却之。三年春正月壬戌，灵武节度使韩逊奏吐蕃七千余骑迎于宗高谷，将击卧墨及取凉州。李简兵掩至宣州，王茂章夺不能守，率众奔两浙。亲兵上蔡刁彦能辞以母老不从行，登城谕众曰：“王府命我招谕汝曹，大兵行至矣。”众由是定。陶雅为茂章断其归路，引兵还歙州，钱镠复取睦州。留以茂章为镇东节度副使，更名景仁。乙丑，加静海节度使屈成玉同平章事。初，田承嗣镇魏博，选募六州骁勇之士五千人为牙军，后其几次以自卫为复心，自是父子相继，亲党交固，岁久亦骄横，小不如意折足旧帅而易之，自始县城以来皆立于其手。天雄节度使罗绍威心恶之，力不能治，朱全忠之为奉祥也。绍威遣军将杨立言密以情告全忠，欲借其兵以诛之。全忠以事方急，魏侠如其请，因许之。即李公权作乱，少微异惧， 复遣牙将臧延范驱权中。权中乃发河南诸镇兵十万，遣其将李思安将之，会魏镇兵屯深州乐城，声言击沧州，讨其纳李公权也。会权中女是少微子言归者卒，权中遣客将马嗣勋使甲兵于驼中，选长直兵千人为旦夫，率之入魏，诈云会葬。权中自以大军继其后，云复行营，牙军皆不知疑。庚午，少微遣遣人入库短弓弦甲叛。是夕，少微率其奴客数百与四勋合击牙军，牙军欲战而弓甲皆不可用，遂合营一支，凡八仙家应如无疑。结旦，权中引兵入城。新卫以权之宁远留后庞巨昭、岭南西道留后叶广略并为节度使。庚申，前留如睦州。西川将王宗阮攻归州，获其将韩从实。陈章文陶雅归舍，自婺州退保衢州。两浙将方永贞等取婺州，进攻衢州。杨沃遣先锋指挥使陈之新攻湖南。三月乙丑，知心拔越州，主刺史许德勋，握以知心为越州刺史。戊寅，以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治使，三司之名始于此，全忠辞不受。夏四月癸未朔，日有食之。罗绍威祭诸牙军，谓之诸军皆惧。绍威虽朔抚育之，而猜怨亦甚。朱全忠营于魏州城东数旬，将北巡行营，会天雄牙将使人欲作乱，聚众数万聚高堂，自称留后。天雄寻内诸县多应之，权中移军入城，遣使召行营兵还攻高堂，至丽亭，魏兵在行营者作乱，与人欲相应。元帅府左司马李周仪、右司马福道昭击之，所杀代办，进攻高堂，克之。城中兵民无少长皆死，秦使人欲俱杀之。先是，人欲求救于河东及沧州，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将三千骑攻行州以救之。时行州兵才二百，团练使牛存杰守之，四招攻七日不克。权中遣右长直都将张云将数千骑助存杰守城，云伏兵于马岭，击四招败之，四招遁去。义昌节度使刘守文遣兵万人攻贝州，又攻冀州，拔条线，进攻阜城。时镇州大将王昭攻魏州叛将李崇霸于宗城，群中遣归救冀州。沧州兵去。丙午，崇霸弃城走，便将胡圭追斩之。 镇南节度使钟传以养子严归为江州刺史，传薨，军中立其子匡时为留后。严归恨不得立，遣使降淮南。五月丁巳，朱全忠如明州，遂寻北边，是荣备还入于魏。丙子，废荣昭军，秉军防，立忠义军，以武定节度使冯行习为匡国节度使。杨沃以升州刺史秦培为西南行营都招讨使，将兵及中匡时于江西。六月甲申，复以忠义军为山南东道。朱全忠以长安临于滨齐，硕有战争，奏喜右国节度使韩建与资清，以资清节度使常设王仲师为右国节度使。秋七月，朱全忠克相州，时谓之乱兵散聚被薄善相魏州，全忠命诸将攻讨，致事西平之，引兵南还。全忠留魏半岁，罗绍威攻邑，所杀牛羊使仅70万，资粮趁势，所禄位又近100万，必去蓄积为之一空。绍威虽去其逼，而魏兵自是衰弱，绍威悔之，谓人曰：何六州43县铁，不能为此错也。人参，全忠至大梁。秦培至洪州，军于了州，诸将请足水立寨，培不从。中匡时国遣其将刘楚拒之，诸将以救培。培曰：匡时骁将独楚一人耳，若率众守城，不可猝拔，吾故以要害诱致之耳。未及，培破寨直楚，遂为洪州。饶州刺史唐宝请降。八月已酉，李茂贞遣其子侃为质于西川，王建以侃之彭州。朱全忠以幽沧相首尾为魏患，欲先取沧州。贾臣引兵发大梁，两浙兵为衢州。衢州刺史陈章告急于淮南，杨沃前左厢马步都虞后周本将兵迎章。本至衢州，浙人解围，阵于城下，长率众归于本，两浙兵取衢州。吕师造曰：浙人近我而不动，轻我也，请击之。本曰：吾受命迎陈使君，今至矣，何谓复战？彼必有以待我也。遂引兵还。本为之殿，浙人聂之，本中道设伏，大破之。九月辛亥朔，朱全忠自白马渡河，丁卯至沧州，军于长芦，沧人不出。罗绍威溃运，自魏至长芦500里，不绝于路。又见元帅府设于魏，所过一亭，供九转卧木石器，上下数十万人，无一不备。 秦培拔洪州，鲁中匡石等5000人已归。杨沃自兼镇南节度使，以培为洪州制置使。靖难节度使杨崇本以凤翔、宝塞、张毅、宝义之兵攻夏州。匡国节度使刘知俊邀集方州之兵，斩首3000余级。秦方州刺史刘彦辉、刘仁恭救沧州，战屡败，乃下令境内男子15以上70以下悉自备兵粮以行营，军发之后有一人在旅里行无赦。或见曰：今老弱西行，妇人不能转饷，此令必行，滥行者重矣。乃命升执兵者进行，闻其面曰定霸都，世人则闻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。于是境内市民至如之外无不闻者，得兵10万，均于瓦桥。时汴军筑垒为沧州，鸟鼠不能通，人工为其强，不敢战。城中食尽，顽土而食，或互相掠弹。朱全忠使人说留守文曰：援兵势不相及，何不早降？守文登城应之曰：仆于幽州父子也，梁王方以大义服天下，若子叛父而来，将安用之？权中愧其辞职，谓之缓攻。冬10月丙戌，王建使立邢台于蜀，见东向舞蹈嚎哭，称自大驾东迁，致命不通，请全力邢台，用李成正田故事惩治封败。仍以绑铁告谕所部藩镇州县。刘仁恭求救于河东，前后100余倍。李克用恨仁恭反复，竟未知许。其子存续谏曰：今天下之事，归朱温者17、18，虽强大如魏博、镇定，莫不复之。自河以北，能为温患者，独我与幽仓耳。今幽仓为温所困，我不与之并力拒之，非我之力也。夫为天下者，不顾小怨，且彼常困我，而我救其急，以德怀之，乃一举而名实复也。此乃无复振之时，不可失也。克用以为然，与将左谋召幽州兵与攻潞州，曰：与彼可以解围，与我可以拓境。乃许仁恭和，召其兵。仁恭遣都指挥使李普将兵30000亦进阳，克用遣其将周德威、李嗣昭将兵与之共攻潞州。夏州告急于朱全忠，戊戌，全忠遣刘知俊及其将康怀英救之。杨崇本将6镇之兵50000，均于美元。知俊等击之，崇本大败，归于滨州。武真节度使雷彦威屡寇荆南，留后贺归必城自守。朱全忠以为妾， 以颍州防御使高继昌代之，又遣驾前指挥使尼可福将兵5000戍荆南以备吴蜀，朗兵引去。11月，刘知俊、康怀真、常胜攻敷衍等5州，下之，加知俊同平章事，以怀真为保义节度使，西军自恃不振。湖州刺史高彦卒，子李代之。12月已有，前刘表见行军司马王景仁，诏以景仁领宁国节度使。朱全忠分部骑数万，遣行军司马李周仪将之，自河阳救潞州。闰月乙丑，废镇国军兴德府，复为化州，立匡国节度，革金商州，立右国军。初，昭宗凶捕至潞州，昭义节度使丁会率将士缟素流涕久之，即李嗣昭攻潞州，会举军降于河东。李克用以嗣昭为昭义留后，会见克用，泣曰：“会非力不能守也，梁王凌虐唐氏，会虽受其举拔之恩，诚不忍其所为，故来归命耳。”克用后代之，位于诸将之上。己巳，朱全忠命诸军至工具，将攻沧州。人参闻潞州不守，贾诩引兵还。先是调河南北除粮，水路输军前，诸营山积，全忠将还，悉命焚之，焉延数里，在州中者凿而沉之。刘守文使谓全忠书曰：“王以百姓之故，赦仆之罪，解围而去，王之惠也。城中数万口，不食数月矣，与其焚之为烟，沉之为泥，愿起其余以救之。”全忠谓之留数群以慰之，苍人赖以济。河东兵进攻泽州，不克而退。吉州刺史彭干遣使请降于湖南，甘本赤石洞蛮酋，中传用为吉州刺史。